在光明星节之际，古巴、挪威、丹麦、瑞士、西班牙、意大利、波兰和南非等国分别举行了庆祝会、讨论会、图书图片展会和电影欣赏会。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革命生涯和业绩的照片，以及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还展出了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介绍我国军民分歧投入总攻击战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的图书和图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金正日花等我国影片。会上发言者强调，金正日同志是举世罕见的伟人，人民的领袖和自主政治的大师，他为时代和人类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垂不朽。在挪威、丹麦和瑞士举行的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和书信。